好，翻嚟而家第三節，因為之前都唔分節咧，我有節係咪大家唔慣啦？記得有一句，有嘢彈出嚟撳撳佢 YouTube 廣告冇飛啦。電話入面咧就係周老闆， 啊，周老闆，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各位聽眾好， 好耐冇見周老闆啦。 你餐飯我哋幾時食啊？ 或者嚟問呢啲， 即刻追餐飯。 恭喜咗你十次啦，已經 喂兩餐咯，咁就 係喎兩次恭喜咗， 雙喜臨門啊！ 喂，其实即系同听众讲翻先，其实你参选嗰个系艺发局，就唔系嗰个功能界别嘅选乜，有啲听众混淆咗，以为你而系选委赢咗，其实未选委未到十二月几号啊，嗰个系啊，嗰个未到噶， 等阿周老板解释啊， 艺术发展局嘅选举呢个系。 系啦，艺发局嘅选举。艺发局选举，其实入面就系有本身就四个就系入面就系委任啊，同埋十个就系委任啊嘛。而家都系得入面系有十个就直选嘅，廿七个。 嗱，佢咁样嘅，佢成个委员嗰个人数咧就有27人。咁咧有三个咧就系政府嘅代表嚟嘅。咁其实系即系政府系即系康文呢个民政事务局啦、教育局啦，同埋康文署嘅代表，咁佢哋就协会嘅啫，其实系。咁就另外有14个咧，就系、是、特首委任嘅，直接委任嘅，又唔系民选嘅。咁就另外有10个，即、就、系、是、我哋呢啲咧，就系即系所谓民选啦。因为其实呢个就系叫做选咗出嚟咧，就系、是、推选就俾特首委任嘅。咁严格嚟讲，佢可以唔委任嘅。咁但系我谂。不知道會不會玩到咁大啦，咁但係當 唔會啊嘛，六百九衰到， 啊啊，即係當唔會先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十個其實係少數嚟嘅，因為14個係直接委任嘅。咁就睇下究竟佢新一屆究竟佢14個會有啲咩人咯。 其實問翻，其實藝發局點解你哋要爭入去先？其實藝發局同之後即係可能特首選舉委員會，或者同之後嘅功能組別有乜嘢關係先？ 其實冇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嘅，因為藝術發展局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基本上啦，即係佢基本上一個撥款機構啦。咁就係其實每一年咧，就係、是、政府就會有1.2亿。咁就係撥落去藝術發展局，咁由藝術發展局咧再去咧就去撥款俾啲申請，即係搞藝術啊、搞文化活動嘅一啲團體咁樣啦嚇。咁就係、是、其實基本上係一個咁嘅機構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仲有其他職能嘅，譬如一啲即係藝術教育啊，或者係即係文化政策研究啊呢一類咁樣嘅職能嘅。咁其實點解要入去咁？其實真的是想因為香港其實真的太過沒有文化政策啦，咁我哋呢一班連線嘅朋友其實都覺得即係香港藝術發展其實係需要有文化政策啦，咁所以呢個其中一樣我哋好想做嘅嘢，所以都會入去啦。咁至於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唔係為咗選委或者嗰樣嘢直接有關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冇關又唔係，因為呢個藝術發展局嗰個選民嘅基礎咧，就同立法會功能界別嗰個選民基礎咧有少少重疊。不過佢呢一個咧就係、是、可以咧，即係嗰啲團體咧，佢係可以係去提名一啲即係個人嘅會員，去成為呢一個藝術發展局嘅選民嘅。咁所以個選民基礎咧。其實有5300多個選民喺呢個藝術發展局，咁係全部都係個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呢一種即係個人票嘅制度咧，就其實就會即係、體現比較體現到一人一票即係一種普選嘅狀況啦。咁所以呢一樣嘢作為一個藍本去做，譬如將來呢、這個立法會。那個文化界嗰、那個即係功能界別嗰種嘅改革咧，咁可能係有一啲嘅指標性作用嘅，咁所以就希望睇下喺裏邊會唔會推動到呢一樣嘢啦。呢、這個係，但係呢個比較長遠少少嘅嘢，就唔係最首要嘅嘢咯。 喂，周老闆啊，我睇到咧新聞訪問你嘅時候咧，你話你有啲 surprise 啊，即係對今次勝選咧，你係咪真係 surprise 㗎？因為你係客氣説話嚟㗎咋？ 唔係真嘅，因為對手係費明儀老師啦，咁佢就其實喺 首先佢喺立法，唔係喺藝發局呢一個音樂範疇， 應該 委員 連續四屆嘅，好似佢係咪？ 係啦，做咗二十年㗎啦，即係總之呢一個有呢、這個局。有的時候就已經是在做緊㗎啦。咁同埋再加上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呢一個即係音樂嘅或者所謂正統音樂嘅一個嘅行裏邊咧，咁就真係德高望重嘅，因為真係好耐之齡啦，亦都有成就啦。咁亦都第三就再加上咧，其實佢本身嗰個家族同埋佢一路以嚟所即係發展嗰個人脈關係咧。咁都好強嘅一啲，即係建制或者紅色嘅一啲嘅氣味嘅。咁變咗當初都會即係擔心，即係嗰個即係佢哋嗰方面一啲組織動員票嘅一啲嘅力量啦。咁所以能夠選到都真係有。 喂，你今次贏咗好多喎，其實有一段距 離。你千幾對幾百喎、 你1300对對。 個比數都幾 1596就到740， 係咯， 即係登差差唔多佢兩倍喎， 就係兩倍又多啦。 喂，同埋即係我想咧。其實即係啱尋日，即係我即係大家都關注我，就星期日落咗嚟企一日幫手啦，阿天文傅就幫手啦。咁其實我觀察到，其實咧阿費婆婆真係好堅嘅，佢兩日都即係應該拉足票咧。反而有啲係候選人冇到現場拉票噶嘛，係嘛？同埋我覺得最即係欣賞佢就係佢嘅氣度。就算佢選輸咗咧，尋晚即係立場好似有個訪問咧，佢又講其實呢個係健康要交棒俾一個佢話你年輕人後生仔啦。 佢承認話交棒俾你啊，直情佢話覺得係交棒俾你，即係你係一個好嘅接棒人啊。 系啊，咁我覺得佢呢方面佢真係嗰、那個風度啦，即係好大方得體啦。咁亦都我即係按一個即係一個藝術範疇、藝術成就嘅一個獎杯，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尊敬嘅一個對手嚟嘅。 其實你大家係頭先講票數方面咧，其實都意外，但問題我最意外就係咩咧？嗰個我哋話佢啦，我講呢、這個哈比人啊，即係阿吳永彤，即係愛國詩人咧，佢竟然有488票喎！即係其實呢個好意外，但反而我哋見到有一個團體係舞蹈嘅三號咧，佢就係攞住個真普選旗幟，我笑佢話咖喱王嘅，佢哋成個兩日咧都有著制服啊，有啲姐姐哥哥啊，即係好齊整咁五個人著制服喺度拉票，佢竟然得84票，就係、是、但係點解個吳永彤係？即係你見到佢又講普通話，佢個格直頭話要將香港發展一個愛國愛港嘅文化寫作啊嘛？點解佢咁都有成488票咧？這個我好意外咯，這個 我哋大家都意外嘅。咁但係真係發覺，即係天下間，即係應該咁講啦。可能有部分係佢嘅支持者啦。咁但係另外一部分就係因為這個投票制度咧，藝發局。这个的投票制度就是说这个选民你是可以投六票的，因为其实就是今次就是他其实我先说有十个民选就是十个艺术范畴，但是因为有四个自动当选了，所以其实选或者有竞争的其实只有六个，但是其实一个选民呢是可以投晒六票选就是这六个范畴的候选人的。变了即係話，佢嗰幾百票裏面咧，有一部分係佢嘅支持者，另外有一部分咧，可能係一啲可能係投其他藝術範疇， 即係擸埋落去咁啊， 就投埋俾佢，可能係咁。咁而可能會有一啲情況就係可能我唔知啦，我當有部分一啲嘅組織同員票可能係。想譬如舉個例，投俾阿費老師嘅，我哋針對我嘅咁講啊，咁但係佢可能收到嘅指令就係要投埋阿詩人咁樣，咁都可能係咁樣，咁所以佢亦都會有一啲嘅票咯。咁我就覺得未必係真係反映得出，就係話500多票都係全部佢嘅支持者嘅，即係呢個，但係即係呢個係純粹觀察同埋分析啦，就冇一啲實質數據㗎，因為我哋係睇唔到。即 係暗票嘛，其實想最尾講下咧，其實佢哋個陣型，我可能即係我叫做擺落係親建制派黃秋生，其實最高票嘅950票。咁李俊亮隻其實佢贏得險啲就1361票啦。其實我佢哋尋日話，其實黃秋生兩日都企喺度，佢有拉票，即係佢連尋日都有企喺度噶嘛，係嘛？但其實我哋見到佢好似係唔係咁落力，好似 hea 地啊，坐喺度啊，影相多。其實你哋喺票站現場觀察咧，其實佢係咪黑曬面咁轉身走？其實佢係咪坐定粒六贏硬啊？定係佢咩心態咧？你覺得佢？ 啊我想始终他是即係佢又係影帝，又係即係即係電影藝學院，即係佢可能有好多嘅即係支持者都係來自電影藝學院嘅校友會，或者即係總之喺呢一個劇界，咁佢都算係譬如一個大師兄咁樣嘅角色啦。咁我諗多少對於即係自己係有一定嘅期望嘅，我估。咁而我諗係即係喺成個呢兩日嘅投票過程，咁都見到即係人流或者係嗰啲，因為我哋好興投完票，如果係自己熟嘅一啲朋友，咁就會影相咁樣。咁而即係你見到啦，第一日，我感覺都係我哋呢邊嘅人比較多。係啦，咁我估個氣氛就係令人幾尷尬嘅可能，咁所以。 即是而家黄秋生是界定为亲建制的。 我讲了这一个，他没有这么讲的。 但是他好像说因为雨伞运动令到他即是没得捞。 对、哎、呀，这个是真的。这个、 那究竟他属于什么、 啊、我就不知道什么，我就不知道什么。 其实就很难界定啦， 很模糊。 需要界定啦，那我有人觉得他即是可能上街替人正英讲嘢，你说他是良反，但是有即是有時候會覺得他是很即為民主發聲，或者是一些反叛聲音、其實我想他那個是我都不知道怎麼界定他，就可能就是這種難界定，令人覺得有些困難。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周老闆所說的，就是說呢其實令他的另一邊就反而容易界定、抽身就難一點界定、因為他就是很多時候有些的立場那裡有些模糊、我們印象深刻當中就是他事實上好像何韻詩這樣的情況、他都是受在大陸那裡被 blacklist 了、 何韻詩叫做港獨的了，在大陸來說、 是啊，那他都、 有見過達賴嘛、 周身都是因為這個的政治上的一些立場上面受過一些即叫做、迫害啊樣、 其實即是我看我自己就開心一家，說上次其實、選這個立法會啦，周老闆上次輸了、其實大家即跟今次心情是不是開心很多，即可以開心一人，即還是覺得都 都是小小東西贏了，沒什麼特別、 我想、其實應該這樣說，即使是上次贏了、我都想著就都不說就是說哇我好像瘋了那些的，因為始終你就算贏了其實都代表著你有牽大的責任這樣、如果立法會的時候 我想、周博的宣誓都 OK 的、如果是贏 了、其實、再恭喜你先，看到你即三個選舉現在過了兩個選舉，還有第三個就是選委的文化界，你有15個年先的嘛，是吧， 是啊，是啊， 有没有信心啊？ 是咯，过两关，得唔得？整多关？ 尽做啦。其实就、因为嗰个信心就同呢一个选举嘅性质冇乜太大关系嘅，因为又系嗰个选民基础唔同啊嘛。 系 嗰边即系翻翻去，而家就系即系选委呢个就其实翻翻去功能界别嗰种选民基础嘅、就全部系公司票咁样。咁、所以都系。都是好像當時做立法會咁樣，都是要去揾啲團體買票啊，同佢哋去即係去見佢哋啊咁嗰啲啦，盡做啦。 好啦， 好 ，OK， 我差唔多啦。我其實而家周老闆係等食飯嘅，我就即係煩住佢啦。嗱，總之啦，各位聽嗱，我哋收一收先，我哋再傾啦，周老闆好嘛？收一收先，好，好拜拜。 好，拜拜。 好，嗱，今日多謝周博賢啦。其實即係之前咧，佢都即係選咗佢嚟緊第三個選舉，其實佢見你好忙啊嘛。其實如果即係同佢宣完，大家就記得 like 翻周博賢個 page 啦，佢有 page 嘅。咁即係可能佢哋文化界就有一個連線，15個人就會即係可能要人幫手或者要捐款就去嗰個 Facebook 揾到嘅。係嘛？ 即係呢個咧就同頭先劍青做一樣嘢咧，最後會合流咧就去咗千二人嗰、那個遊戲裏邊。 會嘅呢、這個 係嘛？咁所以嗰個咧，我諗個重要性係大啲嘅。咁、就大家應該要盡可能去支持。 今晚咧，我哋嘅題目咧就應該叫舌戰 New 世代嘅，好似你起嘅。 係啊， 嚇！ 講開 咁而家未，而家咪 咁我哋嗱，不如咁啦，喂，我哋依一節未完㗎係嘛？ 有三 個，不如咁啦，喂，咁啦， 点啊？ 我哋试下先讲讲呢一个，我觉得可以先讲我哋加设都得噶嘛，系咪啊？ 系啊，简单，即系咧，饭店你都唔使去厕所嘅， 我要反而系嘛急尿 喺 Gordon 隔篱，我系唔会去厕所嘅，系因为咧，即系一去一次咧就会俾你笑一世噶啦嘛。 系啊， 我唔怕我尿喉插住喺度，喺下面蹬楞。 唔系啦，哇！你咁都讲得出嚟， 我哋 真噶，其实 我哋咧喺节目嗰度咧 ，piece by piece 都曾经讲过，即系英港英时代。所謂的叫做良政善治啦，你看到今次咧，彭定康嚟香港咧，佢受到的歡迎的程度咧 ，even 雖然話舌戰啫，你就都看到啲年輕人咧對佢係有尊重嘅。系嘛，即系都系好有礼貌，唔会话即系好似闹你啊闹我咁样噶嘛。 可能而家唔系，可能而家有啲闹嘅都。 啊，喺网上可能 网上闹得好劲，闹得。 OK， 嗱，即系究竟点解有一个叫彭定康现象，到今时今日佢翻嚟香港仍然掀起一个咁嘅旋风咧，搞到咧嗰个咩卓建明家要搞另一个 event 咧， 顶一顶， 嚟顶一顶佢啊！希望 啊，边个嚟啊？ 啊，哇，犀利啦！一阵我哋讲一讲啦。有呢个林郑月娥、曾玉成呢一个接楼， 哇 啊，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叫嘅马仔嚟嘅， 当当声嗰啲啊，点困？ 咁呢个我自己觉得好明显。就是亦都是因为知道有这个咁嘅 event， 即刻就搞一个咁嘅 event， 啊，请晒啲重头嚟。我想讲一讲就系话，彭定康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是港英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我哋叫做即系良政善治的代表人物，但其实不止佢噶嘛。你同阿细良嗰时候都讲过好多有关，即系喺你《炎黄解读片》嗰度咧，都讲过好多有关嗰时候港英时代嗰几个港督， 问你好啦， 点样管治到香港啊咁样，亦都未必一定听英国话咁样。但我就想，我就唔熟历史，我就唔讲咁多，因为我咧就算睇我都唔记得，何况我冇睇得你咁多。 班门弄斧唔敢咯。 但我自己觉得咁嘅，即系如果我哋先讲讲咧，彭定康现象背后所代表嘅所谓良政善治咧，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港英政府咧嗰阵时候咧，系即使系冇俾民主香港人都好，但系佢一样嘢系非常之好，就叫法治。连港即系连嗰个嘅所谓嘅港督咧，都会系受到嗱，虽然佢有好大嘅权力啊。我先讲就是法治先，就是说那个司法独立，虽然过去呢有很多人在这个释法的过程当中就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啊，没有司法独立啊，诸如此类啊，这样这个我当然不会同意啦。港英时代那时候的良政善治当中一样就给香港很多香港人呢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会相信法律。我会相信政府是会是守法的。吓呢一样嘢咧，我哋而家咧今时今日咧，你睇到嗰啲咩环州事件啊，嗰啲嘢啊，有啲文件又唔见咗啊，然后跟住咧又咩官商乡黑勾结，就做到上晒台面啊，咁而家今日。琴日定今日啦，又有環州啊！今日啦，好似 今日有公聽會啊嘛， 啊嗰個聽證會嗰度咧，咁你又睇到嗰兩個局長可以唔出現啊咁樣，即係做得好惡劣啊！即係嗱，依個可能同法治冇乜關係啦。我想講翻法治一樣嘢，就係話依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喺港英時代嘅時候咧，可以話係比香港即使冇民主都好，依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根基嚟。我唔知阿哥頓你同唔同意依一樣嘢，就係嗰個所謂嘅法治精神。 其實嗰個就要講歷史嘅，真 係。你講啊，交俾你啦，歷史就。 點解香港會有法治咧？其實因為香港呢個殖民地呢個城市咧，唔係為中國人設立嘅，即係1842年英國即係割讓咗香港島之後咧。他要將原本在廣州和澳門的英商和外商呢全部呢就可以有一個英國人自己管治的地方呢一個安全的地方呢作為一個據點的對華貿易。現在我們看到呢就譬如我們去看那些摩地道啊遮打道那些就拜火教那些波斯商人還有很多葡萄牙、意大利人、奧地利人、美國人。這班人有幾千人他來到香港生活這個就變成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咁呢班人佢哋大家做一啲即係呢個社區啊，點樣貿易啊，點樣去公平咁樣去處理所有紛爭咧？佢一定要有一個好透明同埋好公平嘅制度。如果唔係咧，佢哋就會產生好多問題。咁同埋咧，英國本身咧就係一個民主國家。其實英國喺百幾年前就係一個民主國家，係咪？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 你嗰陣時最先進嘅政治制度就係英國，咁所以佢自不然咧，對於依班咁樣嘅即係商人咧，即係唔同國籍嘅商人喺呢個維多利亞城從無到有建立咗呢嚿嘢咧，佢第一件事咧就整一個司法制度。如果司法制度應該一定要獨立於嗰個行政制度。咁我睇到一樣嘢就話，其實因足以及禽獸何況人類，因為英國人呢對中國人呢其實是沒有一個種族的歧視是存在的。我們看到即由軒尼斯港督一路去到金文泰呢，其實他們都很欣賞和仰慕中華文化，這是事實來的，因為他覺得你有很多好即是很多價值在這個幾千年的文化裡面，即是他是这样看的，你自己不珍惜的。所以他对中国人很尊重。还有当时培养了一班华人的精英。第一个华人精英入去这个立法局当时的定例局，那个叫伍廷芳。那个就是在大英帝国历史里面第一个华人做大状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第二个成功之处，让梁政贤怎么样吸納社會精英。 是啊， 這個就是第二點，我覺得英國那時候做得很好的。現在我們剛才上一次都講了，現在是吸納一些垃圾進去，吸納一些奴才進去。 所以歷史的東西不可以被你篡改和歪曲的。第二個華人入去立法局，那個叫何啟。何啟在英國的林肯法律學院那裡得到這個大律師資格，還有在阿巴丁這個醫學院那裡得到這個醫學博士的資格，他回到來香港之前呢，他就娶了一個英國人的老婆。即是你想想，你現在就說那些殖民地的賣你鴉片，踩著黃種人在個腳底，那你怎麼寫這段歷史呢？我再講一段歷史。1857年有一個毒麵包事件，因為當時一個華人買版整了一間餅店呢，就供應曬啲麵包俾所有白人嘅。突然間有一日咧，佢裏邊有好多山埃嗰啲麵包。咁嗰啲麵包好多山埃咧，就以為可能啲華人作反啊，想毒死啲白人啊，係咪？咁於是咧就拉咗間麵包鋪啲人。你諗下佢點樣判咧？就係因為證據不足，無罪釋放。即係嗰個老闆走佬啦，但係佢嗰單案最後嗰個法官，一個洋人嘅法官審完之後，佢話證據不足，無罪釋放。即係你諗下，如果係清朝點樣審啊？哇！你一睇你就衰噶啦，係咪先？我殺咗你先講。即係英國佬係要講證據，係有一個證，一個好好透明嘅司法程序。即使係嗰啲麵包真係有山埃，都要睇下佢有冇動機，有冇證據，究竟有冇人係要做一個，即係有冇一啲刑事嘅罪喺裏邊。最後嗰間單案咧係冇事。即係我覺得係喺維多利亞時代咧，英國佬就好注重喺呢個殖民地裏邊，出邊啲嘢管唔到。里面呢就一定有一个透明独立的司法制度，那样东西是高过所有其他的 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刚才哥伦所说的，我们看到那个司法或者我们叫法治精神，这样东西是香港过去就是港英政府的年代即使没有民主，这样东西是给了我很大的安心，就是说我们会相信我们会获得公平的对待。第二刚才的哥伦你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叫精英吸纳，他吸纳呢入去呢都是一班社会上面的，他一是有富有人家，一是呢就可能是一个专业的翘楚，所以呢他们入到去呢，他们真真正正就叫做什么呢？我们这些就叫做什么呢？就是用人为财。OK， 那这点呢我们都看到了，相对于今时今日的情况啦，即是你看到梁振英用的那两个缸啦，两个缸这样。有些就已经入了贼啦，即是他用的人就是这些人。第三我觉得呢就是说所謂的 有個張振遠啊，應該入賊嘅，我覺得 未入冇啊，社會服務令，社會服務令 冇啊，張振遠冇事啊， 冇事啊，社會服務令 嗱，即係你唔係都冇啊， 都冇啊，都冇埋添啊， 唔係你 check 下， 好似有社會服務令， 冇佢冇， 緊要 check 下先， 唔緊要你 check 下， 繼續講啊。 嗱，第三點係咩咧？我覺得就係程序公義、程序正義，即係話咧，成個政府做嘢咧，就唔係話你彭定康，你個特首。虽然他有很大的权力，但是 他是会尊重程序正义。你明白，即是如果根据港督的、就是、有关的条例，港督做什么都可以了、已经港督 的权力很大，但是他是会 reframe 自己的 power， 然后呢跟着他是会、就是、尊重一个的叫做做事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也是你看到现在了，横州事件、啊、那些反映出来的那种立乱、啊 啊，嗰種啊胡作非為啦，呢、這個梁振英係嘛？而家啊，好似世良所講，而家唔係行政主導嘛，係行政長官主導嘛。啊， 我唔知啦，而家真係即係，所以我哋啱啱出席咗，即係話令到我幾乎破產啊！俾咗$500去參加 咩啊？咁就破產？ $500咩啊？ 參加呢個咩 十週年 呢個公民 公民實踐基金， 公民實踐基金嘅、 哦。聽下彭總講嘢。 即係禮崩樂壞嘅。 我更正先，頭先係啊呢個即係張震遠係減刑啊，160小時。 哦，160小時啫。 社會服務令啊，係啊。 本来判监6星期嘅，又改判呢个社会服务令160小时。 好啦， 即系我又觉得就系里边讲紧咧，就话咩叫法治咧，就系应该嗰个行政机关咧系自己应该有个 restraint 啊，应该要自己控制， 勒住啲权力， 勒住啲权力啊，因为你有权咧唔等于用尽啊。即系我觉得喺港英时期咧，佢即系好简单啫，唔一定净系法治嘅。譬如话点解嗰个特首以前嘅港督会系？大學的校監呢，因為香港大學的創立就是港督盧吉創立的嘛，他創立的大學，大學他就擔任那個校監咯。那個校監有其實 on paper 在紙，即是在文字上有無限的權力，但是從來未有一個港督呢真正行使那個校監的權力， 是禮儀上的東西嘛。 直至到我們出現了一個不可以講名的一個仆街，是不是 又是一個另一個， 即是你就算不講粗口呢，你見到他就會講粗口。最近有一個學生講了粗口，講完之後自己走了，是即是你見到那個人你沒有法子不講的， 還是那些是建制派搞的 event 而 已， 捉到他都，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即是他不尊重個制度，不尊重個傳統，他甚至不尊重自己，是不是？但是另外呢，就說有一個叫袁國強的政務司律政司司長，是不是？他可以說這個七警案那個被告人，即是那七警啦，同埋那個受害者，即係嗰個佢本身咧又控襲警，兩單案你記唔記得？同一日開審， 係啊，前後分別。 呢個律政司司長話咁樣叫公平，即係你諗啊，即係我哋有最粗淺嘅法律常識都覺得係荒謬。即係話而家個律政司司長係咁樣。所以 即係禮，唔係就係你所睇嘅禮崩樂壞。 同埋即係我想即係請教你啦，即係點解之前講譚慧珠又係好樣衰一件，同埋范徐麗泰啦，不兩范夫人同埋譚慧珠之前都係喺呢個港英系統入面嘅喎，以前即係斯斯正正似翻個人喎，以前啊，但係點解一 flip 之後， 你覺得譚慧珠似個人咩？ 我唔係個樣，唔係樣貌啊！ 我唔係講個樣，即係啲人咧就聯想到孖潤腸啊，係咪？即係我唔係講個樣，個樣唔重要嘅。 佢話佢係港英政府吸納佢噶嘛？ 即係佢吸納完之後， 點解佢作為四料議員啊？係 啦，點解衰咗咧？即係有次的士事件， 因為懷疑佢有利益衝突啊嘛。所以就呢個就係以前嘅傳統咯。 但問題就係呢啲人，即係因為佢之前個的士發牌事件，佢即係叫做俾壓力無線啊嘛。好啦，之後。又吸翻入嚟呢一件，吸翻呢件肥豬吸翻入去，梁振英係嘛？但係點解會 嗱？唔係梁振英吸佢嘅， 即係再之前啦。但係點解問題就係， 總之係特區政府吸 前期即係當垃圾嘅人，去後期97年後之後，哇！呢啲當係寶嘅喎，呢啲。 唔係呢啲咪就係佢嗰佢都仲有作用嘅，因為佢啲舊電池咧，佢喺去了解英國嘅好多嘅即係港英政府嗰陣時嘅操作噶嘛。咁所以咧，呢啲你肯。即係叫做好似換朝代嘅時候咧，你上朝嘅朝臣，你肯繼續幫手效忠於我，咁咪吸納你過嚟咯。咁但係即係你睇到一吸吸納，好似阿柯林所講啦，其實呢一個譚慧珠嗰陣時呢個舊電池係真係舊得好緊要嘅，係避氣嘅舊電池，同阿范徐麗泰唔同。范徐麗泰又真係同阿彭定康就反面，又跟住咧就唔知好似係咪佢自己辭職定係乜嘢咁，即係冇辭職啊。 應該好似係自己辭職嘅，但係可能係即係 咁係好啲嘅， 冇得揀要辭職啦。 咁都好啲， 但係我覺得嗱，即係頭先我哋講過話，大家都係撲街啦，兩個都係建制啦，兩個都係即係叫冇啲人講係中共啲爪牙，係咪有分別咧？係有嘅，因為我睇到阿范夫人咧，佢有陣時會講一啲嘢，譬如話佢對梁振英嘅批評啦，第一。第二就是说他曾经入过私人机构的。咁但係佢忍受唔到嗰個私人機構壓力，佢都走咗。咁正為佢係有所不為。 英皇啊嘛， 你讲啊，哦，即系嗰啲地方，你就唔好乱讲嘢，讲咗嘢你 会你会惊咩？ 锁门先好惊啊！喂，讲嗰啲 有啲嘢唔惊，有啲嘢惊啊，系咪先？ 长嘴啦，咁啦，我想讲埋第四点咧，我觉得即系嗰阵时讲嘅诶，当然阿郭良可讲第五点啦，我讲第四点就系廉政，呢个亦都系港英政府嗰阵遗留俾我哋嘅，即系所谓廉政公署啦。即系呢一个咧，亦都系 唔系喺里边煲中药嘅咩？嗰啲地方 系啦，即系你睇到啦，而家嘅状况系点啦吓？即系咁，你睇到啦。即系本来点解香港人咁怀念，或者系即系其实某个程度上，彭定安系作为一个代表，香港人对佢嘅接受咧，系接受佢背后嗰个嘅所谓 价值后面 价值。而呢个价值，但我头先讲嗰四样嘢，过去即使冇民主，但系呢四样嘢咧，系香港俾香港。嚟一个好安心，觉得即使冇民主都好，我觉得喺呢个社会里面生活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叫做可安居乐业嘅地方。 我讲到呢度咧，我哋呢一节就够钟啦，下节翻嚟再讲点样可以安居乐业啊。